第一课，欢迎你来台湾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客气。二，欢迎。三，乌龙茶。四，好喝。五，喜欢。六，台湾。七，美国。八，日本。九，咖啡。十，先生。